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8月17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10。今天现行的机动车尾号是2和7。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本市因疫情封控，小区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 北京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付配偶、父母、子女相关医疗费用。 本市新建商品房销售严禁样板间货不对板，热销楼盘需要摇号。 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200天活动举办。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首先来关注本市疫情。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市经信局、市商务局的负责人发布了本市新冠疫情防控的相关信息。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昂说，当前本市一方面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另一方面做好全市特别是隔离观察人员的医疗服务，做到三个准确把握、四个关心关爱，使防疫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准确把握中高风险范围，准确把握就医管理，中高风险地区来返京就诊人员原则上应完成隔离观察后就医。准确把握发热门诊管理，发热门诊患者挂号后要第一时间先进行核酸检测，关心关爱隔离观察居民，提供规范可及医疗服务。关心关爱血透患者，开展血液透析的医疗机构要按照应检尽检要求对透析患者进行核酸检测。关心关爱孕产妇，管辖区域孕产妇如有突发应急情况需外出就诊者，孕产妇应提前联系建档助产机构并告知所在社区。关心关爱有特殊心理需求人员及时开展心理疏导。 疫情小区的生活必需品服务保障是这轮疫情防控的重点工作之一，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介绍。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目前每天进入北京的鲜活农产品车辆保持在9000辆上下，与日常持平。全市生活必需品供应货源充足，秩序良好，没有缺断货情况。这轮防控，全市因疫情封闭的小区有19个，市区两级组织了专门力量应对封控小区的特别保障。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王洪存介绍， 明确各级责任和保障流程，做好应急保障准备，紧急调动骨干流通企业实施就近保障，落实配送环节防疫措施，实施精细化服务。近一个时期，市场监管部门出动执法人员4.5万多人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近4.8万人次，防止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全市疫情小区的整体供应情况良好，封闭期间的生活必需品供应无缺断货和抢购现象，居民生活平稳有序。 参会发布人还就一老一小使用健康宝、北京健康宝在外地打不开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截至8月16号，北京健康宝已累计提供了近79亿次的查询服务。 在发布会上，市经信局副局长潘峰倡议大家起床打卡健康宝，进门扫码保健康，通过提前查询将健康宝的状态数据安全缓存在手机端，可以确保当天快捷甚至脱网使用。 对于一老一小伴行问题，请监护人通过老幼健康码助查询协助解决，或者按照国家联防联控机制要求进行线下登记予以放行。 提示大家，行程核验针对公众名下绑定的微信、支付宝、百度、北京通等渠道的所有手机号码，请大家及时将不常用、已经注销的手机号提前14天解绑，避免使用时无法通过核验。如果确有特殊情况，大家可以拨打12345热线，或者在北京健康宝中留言，工作人员会做好技术保障。 为了让大家日常出行更便捷，近日支付宝升级了疫情服务直通车，针对北京上班族出行人群推出防疫6件套，提供包括首页健康码、行程卡、密接人员自查、核酸检测证明查询等便民服务。 具体来说，大家可以将健康码添加到支付宝首页，一点进入即可快速打开核验。如果需要出示行程卡，可以打开支付宝搜索行程卡，获取低风险证明。 房山区岩村镇天恒乐活城南区15号下午解除封控管理措施。记者昨天了解到，岩村镇疫情防控指挥部已经建立小程序，解封小区的居民可以每天在线填报健康状况信息。目前，天恒乐活城南区仍有部分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继续开展体温监测，查看健康宝和出入证。 昌平区九个社区8月12号0点解封。连日来，昌平市场监管局龙泽园市场所通过日常检查、错峰执法双结合的方式，对解封小区附近的龙喜文华路市场以及周边地区开展疫情防控综合监督检查。8月12号以来，龙喜文华路市场累计进场消费者3万多人，没有发现不佩戴口罩和体温异常人员，整体秩序平稳有序。 再来关注本市医保方面的新举措。市医疗保障局事前发布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的补充通知，明确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付参保人员、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 本市住房方面也有了新政策，市住建委昨天正式发布通知，其中明确，新建商品房应当设置交付样板间，样板间的装修装饰标准应当做到和预售方案中所列的清单内容、购房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以及项目实际交房状况都保持一致。 通知要求开发商在制作展板、沙盘、楼书、APP 软件等各类销售宣传材料时，项目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绿地景观、小区道路等比例关系应当和规划许可总平面图一致。项目以外的展示内容应当和现状保持一致，不得展示没有建设内容。 项目内外可能对合同订立和房屋价格有重大影响的情况，尤其是涉及噪音、烟尘、污染、辐射、隐私、通风、采光、装修、丧葬等不利因素，要准确全面地向购房人公示。 热销项目如果出现登记意向客户超过批准销售房源3倍的情况，开发商应采取公正摇号的方式。热销项目将优先面向符合本市限购政策的本市无房家庭、属地居民家庭、周边单位职工家庭。 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200天活动昨天在北京冬奥组委首钢办公区举行，活动以融合与共享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北京冬奥组委组织开展残奥公众教育，特别是青少年教育所取得的工作成果。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作为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地景劲松分校教师刘伟南给大家分享了他们所做的融合教育， 引导学生通过思考、体验、比赛、交流的方式来了解残疾人运动的特殊性，从而呢去改变学生对残疾人群体的认知和态度，增加对残疾人的包容度，进一步完善自己的价值观体系。 中国残联宣传文化部主任郭立群给出了一组数据。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白皮书披露了一组数字，截止到2020年，全国啊特教学校有2244所，在校的残疾学生88.08万人，比2013年增加了51.27万人，增长139%。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残疾学生呢，由2013年的19.1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43.58万人，增加了128%。 北京冬奥组委将与中国残联、中国残疾人新闻宣传促进会携手开展全国残疾青少年冬奥、冬残奥主题绘画作品征集活动，向残疾青少年征集画作作为特殊的新年礼物，向世界进行展示。 我们热烈地欢迎啊，6至18岁的残疾青少年积极参加征集活动，提交自己的原创作品，表达对奥林匹克精神和残奥价值观的理解。 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介绍了场馆的建设情况。 残奥的进度与奥运进度是同步的，所有的竞赛场馆、非竞赛场馆已经竣工，临时设施预计在今年的年底搭建成功，所有的竞赛场馆和非竞赛场馆达到了我们无障碍指南的要求。 再来关注吴某凡案件的最新进展。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昨天通报，经依法审查，对犯罪嫌疑人吴某凡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 此前7月31号，北京朝阳警方通报，针对网络举报的艺人吴某凡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性关系等有关情况，经过警方调查，加拿大籍男性艺人吴某凡因涉嫌强奸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官方微博昨天发表言论说，目前本次涉案艺人吴亦凡的影视、音乐、综艺等相关作品都已经下架，在法律层面制裁结束之后，吴亦凡还将面临行业对其持续进行的从业抵制等惩戒。吴亦凡案警示从业者必须提高法律意识，提高作为公众人物的道德基准线，艺人、经纪公司应该以此案为戒。 再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8月15号0点到24点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3例，包括江苏6例、河南6例、湖南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例都在新疆。截止到8月15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938例。截止到8月1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18亿6千万剂次。 新疆亳州阿拉山口市口岸地区于15号发现3名无症状感染者，昨天亳州全员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阿拉山口市已经启动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对重点区域实施封闭管理。 国际方面，我们继续关注海地地震。海地西部于14号发生7.2级地震。根据当地官方公布的最新消息，这次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297人死亡，至少5700人受伤。目前还有很多人下落不明。当地多个城镇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城镇几乎被完全摧毁。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介绍，本市五年内将累计推广超过万辆氢燃料车。 新京报反映，朝阳40家在营业农贸市场开展全覆盖检查，16000名从业者每周至少一次核酸检测。 北京青年报聚焦南苑森林湿地公园5000亩先行区明年建成。 中国新闻网来关注，江苏省内高校9月15号前不安排返校。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将于今天早上7点开播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蔡奇到冬奥北京赛区检查调研时强调，坚持疫情防控和冬奥筹办两手抓，确保北京冬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 早上7点半播出的主播在线重点来关注，塔利班宣布战争结束，特朗普呼吁美国总统拜登辞职。 记者经过暗访发现，在利益驱使之下，一些人员违规在网络平台发布体检代检推广信息，宣称业务涵盖普通入职体检、健康证体检、事业单位公务员体检等，代检一次的费用少则1000元，多则上万元。调查发现，一些枪手竟然在医院疾控中心顺利通过体检。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乱象的出现呢？如何才能有效堵住相关漏洞？今天中午12点20分，欢迎收听新闻天天谈。 4小时能干什么呢？可以约几个朋友吃一顿大餐，也可以惬意的睡一觉。但对于法院来说，4个小时足够诉前调解、立案、司法确认、化解一起纠纷。高效便捷的诉讼体验得益于北京市高级法院12368诉讼服务热线。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栏目将为您详细解读，敬请关注。 整点快报，今天每个整点将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本市召开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新闻发布会。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举行动员大会。施工后屋顶窗户漏雨，居民质疑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是豆腐渣。新闻广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关于苦瓜。估计很多人听过吃苦瓜能降血糖这样的说法，近日网上还流传说吃苦瓜会造成骨质疏松，那么这些说法靠谱吗？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解读。 苦瓜含有一定量的草酸，每100克不超过100毫克，大概跟毛豆、茭白、大蒜差不多。草酸影响钙代谢，食用过量会导致骨密度降低，这在科学机理上是存在的，但不完全对。如果肾功能不健全，过多的草酸确实可能和钙结合形成肾结石。菠菜、 草酸含量最高，每100克含草酸高达1333毫克。所以如果因为爱吃苦瓜就得骨质疏松的话，那么草酸含量比苦瓜还要高的蔬菜岂不是更容易让人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根本原因是骨钙大量流失，导致骨密度明显下降。造成这个现象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比如女性的风险远比男性高，年纪越大越容易出现，白人和亚洲人风险更高，家族遗传，骨架体格小的人更容易得，雌激素过低，比如更年期后的女性，甲状腺素过高，都有更高的风险。饮食中钙摄入不足，过度节食等，抽烟喝酒不运动，都可能导致骨质疏松。草酸的影响只能归结到钙摄入量那个因素当中，但它只不过是若干的因素之一。苦瓜提取物中的物质在化学结构上类似胰岛素，也显示了和动物胰岛素类似的功能。目前研究有比较好的科学证据说明苦瓜对降低糖尿病人的血糖水平是有效的，不过这些数据还不足以推荐用苦瓜来控制血糖，它只是一种蔬菜而已，不要指望吃苦瓜能够治病。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1.6 摄氏度。今天白天北京的天气以阴天到多云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上下，空气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此前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不佳，近期请不要前往山区，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气时间是19:09，明天的升气时间是5:29。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于飞、刘佳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朝阳一英语培训机构突然撤店，家长遭遇退费难。 我联系他们的销售老师要求退费，一直没有回复。 小区入住不到10年，楼体外墙墙皮2次脱落，没有人维修，居民担忧安全隐患。 掉下来以后呢，我们这业主就找物业，到现在都解决不了。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朝阳区双井桥附近的家长张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在一家名叫汉普森英语的培训机构给孩子报名上课，先后缴纳了2期学费，共计6万多元。但是第2期3万元的课还没来得及上，学校已经撤店失联，家长遭遇退费难。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报道。 家长反映的这家英语培训机构位于朝阳区双井桥附近的富力双子座，对外称作汉普森英语，工商注册名称叫做北京汉普在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据家长介绍，在今年上半年已经联系不到这家机构的工作人员。 2019年底报了第一个学年，今年年初又续报了一个学年，大概差不多6万吧。续过的课一个课时都没有上过，费大概是3万。第一学年教的大概上了3个多月吧，其他都没上呢。 记者也来到位于富力双子座的汉普森英语门店探访，看到屋内堆满建筑垃圾。正在做拆除工作的师傅介绍，培训机构已经撤店，目前被业主收回重新装修。 拆了，人重新装修了。不是汉普森吧？现在是属于业主的汉普森，早就撤了， 这个也几个月了。 家长反映， 在线收取学费的收款方显示为汉普森教育 CBD 校区，撤店前授课老师和销售都已经无法联系到。 第二次交费是在2021年3月22日，然后从2021年3月底就开始停课。 CBD 校区已经不存在了，然后联系他们的销售老师要求退费，一直没有一个回复。 随后记者拨打了这家公司在工商系统中留的电话，已经无人接听。在天眼查 APP 上可以看到，企业目前涉及多件教育合同纠纷与房租纠纷。记者联系了属地朝阳区双井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介绍，没有查到这家公司的备案经营信息，可能涉及跨区经营。 跑路了可能找不到了，那可能他异地经营跟那个企业信用信息网可能略有异常，可能属于异地经营，可以打12345进行投诉，主管单位是教委。 朝阳区官方查询民办机构教育资质的朝阳民办教育网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没有查询到这家机构的教育资质。 他应该是没在我们朝阳注册，等于说他是没有取得办学许可证。只要是在朝阳有办学行为的，您就必须得在朝阳注册。朝阳取得办学许可证呢，我们都可以搜到。 据家长介绍，机构跑路前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要查询机构的工商注册和是否跨区经营。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曾表示，由教育部门牵头形成校外培训市场综合执法力量。随后记者也联系了属地朝阳区教委，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已经收到多位家长的投诉，但是只能回到机构所属公司的注册地海淀区了解情况。 也有打过来的，就是汉普森英语双井这边的，都是说建议您这边找海淀区教委，还有海淀区市场监管，都是去直接去找海淀去了。 记者致电了机构所属公司注册地海淀区海淀街道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表示属地工商只监管前期的注册备案，对退款问题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也有一些投诉的，然后也联系不到他那边，他也解决不了，所以我们这边的只能行使我们的权益，就把他这个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先问一下教委吧。 记者随后也将问题反映给了海淀区教委，工作人员表示会将相关情况登记并转派主管民办教育的社会办学管理科室。 以前有人投诉过这公司吗？ 有。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不知道。第一个，北京汉普在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教委能否联系到，如何解决家长退费问题？第二个是校外培训机构撤店后涉及退费问题，教委和工商部门如何联动执法配合家长退费？ 我们这边上报，我这记录准办。咱们教委这边最长不超过7个自然日会给您回复。 此外，记者在法院审判信息网上查到，今年7月已经有家长起诉了这家公司，但是公司和家长对退费期限没有达成一致。目前面对公司失联，家长又该如何维权呢？法律热线12348的公益律师表示，由于公司前期已经提供了服务，如果以续费之后被骗为由进行刑事立案，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小。 你现在找不到了，说在海淀，他就得在海淀起诉啊。已经这种情况下，他猛收钱，这个真是有诈骗的嫌疑。说走刑事比走民事强点，一抓到就害怕了，该给钱了。走刑事呢，那有合同的一般的还不受理。公安机关也烦，也是推能在法院的就尽量在法院。你有合同，公安机关立案就难，这就是个问题。 律师建议多位家长联合起来进行民事诉讼，并要求公安部门介入查询相关资金的流向。 如果按民事案件呢，执行也难。 民事的话，一人立一案， 个人对个人的，执行多难呢？ 嗯， 他只有公安机关侦查，查他财产也好，财产保全呐，好执行，或自己查一下。就说这些个人的这个钱转没转到个人账户上。 新闻热线近期曾多次报道，目前全市正在进行减轻校外培训和校外作业负担的双减试点工作。重拳之下，一些教培机构已经关停或提前退场，但是机构关停之后如何保护家长们的预付费是需要监管部门关注的重要问题。只有形成机制闭环，才能在预付费退费事件中更好地保护家长们的权益。对此，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近日，家住怀柔区的张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所住的龙山御景小区从2013年陆续交房，目前入住还不到10年。今年小区5号楼16层和17层之间已经两次出现楼体外墙墙皮脱落的现象。他告诉记者， 5号楼北边17层，南边16层，16层是4月5号左右那会刮大风。掉下了一大块保温墙皮，这回这是6月初北面单元门那块掉这么一大块下来。 据张先生介绍，外墙墙皮从高空坠落后，居民们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是问题一直没能解决。大家担心高空坠物会砸伤行人，希望能够早日修缮。 掉下来以后呢，我们这业主就找物业，找这找那个，到现在都解决不了。 就各种理由全来了，有什么开发商啦，有什么这个建筑商啦，反正与开发商有关系，但你开发商都过去六年了，你根本就不管了，现在就没人管，没人理。 随着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建筑高度也越来越高，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高空坠物就成了常见的城市病。全国各地因高空坠物致死致残的案例不胜枚举，高空坠物现象也因此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那出现在怀柔区龙山御景小区的墙皮脱落之痛该如何解决呢？记者首先联系了小区的物业公司乐生活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开发商会在雨季之后进行维修。 是有这个现象，我们就是已经通知开发了，开发说得不下雨了之后大概得有一周吧，之后干了然后他才能维修呢，这个应该还在保修范围之内呢，应开发维修。 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2019年7月，北京市就曾开展过物业管理区域高空坠物专项治理，全面检查整改物业管理区域高空坠物安全隐患。备受关注的建筑外墙装饰、外立面墙砖空鼓等问题也纳入到这次排查整改范围中。北京市日前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区域高空坠物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要求，物业要对存在的问题和整改的情况建立台账，及时向业主委员会和属地社区居委会报告。针对龙山御景小区存在的高空坠物风险，小区所在的龙山街道龙翔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墙体粉刷这应该是那个开发商在做，物业这边也一直在催他们，但是他们那边好像又跟施工队有点什么纠纷，就是一直没法解决，一直在催。开发商也同意说这个事儿也是该他们管，然后他们也说要修。 随后记者又询问了龙山御景小区的开发商北京安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核实后反馈记者说，虽然房屋已经过了质保期，但是公司会负责维修。 我们那个是2014年10月底交的房，算那个保修期的话应该是已经过了，然后这边跟业主那边因为这个事儿有过沟通，答应给他们修，在今年雨季以后公司这边会安排维修。 外墙墙皮松动脱落带来的高空坠物问题并非小事，希望各责任单位重视起来，积极解决。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川子，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这个病例是典型的先天性贫血，内生动力很薄弱，经过持续的输血式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研发的造血功能手术很成功，结合他自身的努力，未来令人期待呀。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扶贫工作队大力发展造血式产业，产业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对症用药，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造血的效率，他们的生活质量要得到改善， 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为圆好梦齐上阵，阔步小康共启程。这一刻我们出世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 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踏雪而至。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板冰丝带整体面。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纪实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制约，你我期待。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 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